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情，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公元2008年5月12日，这个日子注定要被人类历史记住。这一天的下午2:28，四川省汶川县突然地动山摇，瞬间天昏地黑。里氏8.0级大地震，中国的大地都在震动。许多人不想重现汶川大地震的灾情，是因为人的生命在那一刻变得极端的脆弱与痛苦，无助与悲痛。然而正是在这样的大变故中，才更能显出生命的顽强与尊严。512汶川大地震10周年，纪实传奇隆重推出生命第一512大地震现场纪实，向生命致敬。 上回我们讲到，地震发生的时候，北川县城10里外的那所希望小学，孩子们正在午休，好在教学楼没有倒，教导主任肖小川马上让所有孩子到操场集合，并带领他们开始撤离。大震的第一时间里，在大山的崎岖小路上，在随时可以看到和听到的滚石飞舞的泥石流与山体崩裂的山谷间，希望小学的这支近500人的队伍可以说是浩浩荡荡，他们缓慢地行进着，也不知道前面的危险到底有多大，更不知道能不能走出山谷，摆脱死神的追击。走到一处相对平坦的地方，肖小川让队伍停下，只有这个地方比较安全些，不能再走了，要不然更危险。肖小川仔细观察了周边的山形，对教师们说，有的教师惊恐地看着群峰起伏的大山，担忧地说，今晚就在这里露天就宿了。肖小川用了少有的严肃口气叮嘱他的同事说，只有这样了，通知教师就地宿营，并且要准备今晚可能出现的险情，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必须保证孩子们的安全。同学们，今天晚上我们就在这里宿营了，大家要听老师的话，不能随便走动，更不能离开班级。现在大家按照老师的要求进行就地宿营准备。教师刚刚下达通知，孩子们便嚷嚷起来，有的说要尿尿，有的说要拉屎，更多的人都在喊饿了，总之是乱哄哄地吵成一片。最让教师们痛心的是那些幼儿园的小孩子，不知哪个先带头说了声要回家，于是几十个孩子跟着呜呜地哭喊着也要回家。这下可好，幼儿园的孩子们哭喊之后，学前班的跟着又叫喊起来，学前班的没叫停，1、2年级的孩子也跟着哭闹起来，3、4年级的看着小弟弟小妹们哭得伤心，于是也不由得抽泣起来，到最后也跟着大哭大叫起来。5、6年级的孩子本来是以大孩子自居，这回见那么多弟弟妹妹们伤心地哭着，也忍不住地哭喊起来。山谷间那一刻很是悲凉，几百个孩 孩子面对阴灰的天空和摇晃的山峦，在孤独和悲戚地嘶嚎着、哭泣着，那稚嫩和沙哑的声音仿佛是在向苍天祈求，在向死神求饶。那个声音，那个场面，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什么叫悲痛和震撼。孩子们，别怕，有老师在，大家不要怕，你们都是好孩子，勇敢的孩子，我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你们的爸爸妈妈会很快来接你们回家的呀。教师们一边安慰，一边流着泪。苍天哪，你有眼吗？你为何要对孩子们如此疯狂呢？然而，苍天并没有回答，苍天变得无情无义，依旧疯狂与暴虐。天色渐晚，四周一片残景与死色，许多孩子害怕的自觉缩团在一起，看着孩子们可怜的样子，萧小川等教师十分的心疼。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走出大山，我们必须给孩子们找些吃的，要不今天晚上就不能安全露宿。哪儿弄吃的去啊，周围的房子都塌了，再说这个时候出去弄吃的也太危险了。为了孩子，再危险也得去。萧小川叫来几个党员和团员教师，让他们迅速到周边那些倒塌的农民家里寻找食品去。他说，凡是能吃的都给我找来。是。不多时，几位教师抱来一些从废墟里找到的冷饭剩菜和玉米棒子之类的食物和一些棉被。食物虽少，但孩子们分着吃，吃得特别香，这让教师们也有了些许安慰。但是教师和大一些的孩子都没有轮到吃一点东西，此刻他们的心中，那些低年级的孩子们才是最重要的。大阵之夜，异常寂寞和漫长，害怕和疲倦中的孩子们刚刚入睡，天便下起了瓢泼大雨。附近的一名家长正好拿来几块油饼，萧小川和教师们便从山腰上摘来一些竹子，制作成简易的帐篷，让孩子尽量少淋雨。夜长长，雨漫漫，这个山岭间的不眠之夜，教师们谁都没合眼，他们像母狮一般，无时无刻不在自己的岗位上保护着这些心灵受伤和精神上饱受惊吓的孩子。天终于亮了，孩子们却还在熟睡。萧小川决定不能让他们再睡了，早一分钟走出去就少一分危险。起来吧，同学们，同学们都起来吧，醒醒。学生们一个个被叫醒，萧小川最关心的是重新点名，他必须保证孩子们一个都不少。报告主任，483名，一个没少。好，一个没少。现在大家还是手拉着手继续出发。萧小川一声令下，一支近500人的娃娃逃生队再次出现在摇晃的大山之中。他们幼小脆弱的生命，因为有教师的存在，因为手拉着手，因此变成了一座坚不可摧的生命长城。这生命之长城是失去了一半以上生命的北川死城的一只永远生生不息的生命之闸，并将在这块死而复生的大地上创造新的伟大业绩。 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12:14:27，也就是大地震的前一分钟，北川县武警中队的营院里静悄悄的，部队正在午休，看守所的坚墙上当班的哨兵正在全神贯注地巡视。中队作战值班室里，值班员张元和值班干部中队长赵德清正在观察电视监控，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窗外还不时吹来一阵凉爽的风。转眼间，中队长赵德清感到大地在晃动，办公桌上的电话机、暖水瓶被重重地抛出去，发出破碎的声响。他意识到大地震发生了，他拼命大呼一声：地震了，快撤！值班员张元快速反应，嗖的一声第一个窜出门外，随后他吹响了紧急集合哨：紧急集合，不带装备。中队长赵德清站在院子里发出大震后的第一道命令。正在午睡的战士们听到紧急集合的哨音后，快速抓起衣服冲出宿舍。就在战士们冲出宿舍的那个瞬间，只听轰的一声巨响，战士们回头一看，天哪，营房垮塌了。但是要命的事情还在后头，这时营房的地面却在剧烈的晃荡，让人站都站不住。快趴下！赵德清又一声急呼，15名训练有素的官兵唰的全部就地卧倒。顷刻间天旋地转，昏天黑地，四周尽是隆隆的惊天巨响。赵德清他们不清楚外面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在他最关心的是自己的战士和看守所的安全。立刻清点人数，报告中队长，除副指导员贾达国带领14名战士外出执行任务和在家的一名领班员，还有正在执勤的2名哨兵，其他官兵都在位，一个不少。好，大家都看到了，这是一次非常大的地震。现在我要求……赵德清一边在向官兵们提要求，一边想着副指导员贾达国和14名战士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贾达国他们的任务赵德清是知道的，他们是去参加县里的54青年创业表彰大会的。事后知道，副指导员贾达国带领的14名战士在县委礼堂参加会议时，当地震发生后，这15名官兵迅速安全地撤离了现场，并且随即参加了现场的抢救。在无任何准备的情况下，靠双手从垮塌的县委办公大楼内救出了4名干部。之后，他们又在县长的统一指挥下参加了更紧张的抢救工作。现在，我们还是把目光转回到北川县看守所。大地震突然来临的那一刻，大地开始剧烈摇晃，一时间天昏地暗，地转天旋。地震了！正在担负看守任务的领班员李伟迅速做出反应，高声对1号哨兵熊毅、2号哨兵刘洋大喊：地震了，赶快报警，赶快撤离！李伟边跑边喊，剧烈的晃动几次将他重重摔倒在地。顷刻间，耳边传来房屋倒塌的声音，眼前尘土飞扬，一片混沌。站在坚强哨楼上的2号哨兵刘洋感觉到哨楼晃动得越来越厉害，他嗖地拿起手中的枪，快速冲出哨楼。他前脚刚迈出哨楼，身后的哨楼就倒塌了，李伟也跟着倒地。大约1分钟后，李伟从地上爬起来，又看到监区一片狼藉，坚强倒塌，坚房倒塌，哨楼不见了， 高压电网断裂，看守所羁押的人犯生死不明。就在这时，刘洋也从废墟里爬出来，手里紧紧地握着枪。两个死里逃生的战友见面后说的第一句话是：“熊毅呢？”一号哨楼已经扭曲变形，门打不开了，熊毅被困在里面。刘洋急中生智，用枪托将一号哨楼的门砸开，把熊毅救出。危急关头，三名经历过生死考验的战士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没有走下哨位，没有丢失枪支，没有自顾自的逃生。领班员李伟下令迅速按照发生自然灾害处置预案行动，绝不能让一名人犯逃脱，赶快搜救人犯。熊毅负责查看险情和警戒，刘洋和我一起去监区救人，各就各位，立即行动。他俨然是一名气度非凡的指挥官，面对复杂的战场形势，他镇静自若，胸有成竹。这就是忠诚，这就是素质。监房已经全部倒塌，毫无自救能力的人犯们歇斯底里地呼喊着，仇恨的情绪集聚着，一旦将他们解救出去，在这个特殊时期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怎么办？救不救他们？还用说吗？他们也是人，救！李伟毫不迟疑地冲向倒塌的废墟，边救人边考虑着下一步的行动。被吓坏了的犯人们喊着李伟，李伟大声说：“不要急，都会救你们的。”一边将手伸向那些无助的人犯。一个，两个，三个，人犯们一个个被救出来。李伟对那些没有受伤的人犯一挥手说：“轻伤的跟我上，你们也别闲着，救人要紧。”说完，自己先冲到了危险的废墟之中。那些人犯先是愣了片刻，随即，善良的人性之火在他们的身上猛地复燃起来。他们顺从地跟着李伟，自觉地加入到救援队伍之中。李伟见此情景，心中一动。这是人性的回归，还是人性的觉醒呢？但是他没有更多的时间去想这类问题，眼前只有一件事，救人。李伟对那些参与抢救的人犯们说：你们要特别注意搬动石块和残墙时的动作，千万不能再伤着人。一名重伤的人犯被救出时血流不止，李伟猛地撕扯下自己身上的衬衣，迅速为其包扎伤口。里面的人快不行了，怎么办呢？跟着李伟抢救的几个犯人惊恐地叫着。就在这时，支援而来的中队官兵赶到，他们迅速与李伟等并肩战斗，冒着余震和随时可能被埋的危险，及时将所有在押人犯都救了下来。经清点，25名在押人犯重伤4人，死亡8人。赵德清说：县城都毁了，这里不安全，我们必须把人犯全部转移到安全地带。有人担心起来：可是往哪儿转呢？万一路上出意外，这人犯们跑了怎么办？赵德清的目光扫了一眼自己的战友，同时也扫了一眼在场的人犯，然后坚定地说：转移是为了大家的生命安全，如果谁想这个时候逃跑，那才是真正的死路一条。现场暂时一片死寂。赵德清说：现在我宣布，全体在押人员暂时在营地休息，不得走动，违者责任自负。中队同志请注意，迅速组织力量探清转移路线，一旦可行，立即执行撤离转移。 赵德清宣布命令后，即派人前往通向绵阳的方向探路。探路的人回来报告说，京县长和公安局的同志已经探出一条撤离群众的路，现在他们已经开始安排活着的人往外撤，我们是不是马上行动？立即行动。赵德清手一挥，于是全副武装的官兵押着17名幸免于难的人犯开始向城外进发。在纷乱和仓皇的撤离人群中，在押犯的这支队伍有些引人注目，可似乎在那一刻大家都不再仇视，而是平起平坐，甚至一路上有群众主动帮助那几个重伤的人犯翻越挡路的滚石，而几位没有受伤的人犯则去帮助同行的几个步履艰难的老人和孩子上路。他们相互之间表现的人性之善在大灾面前变得极其自然。16时35分，押解人犯转移的官兵行至北川中学门口时，听到倒塌的校舍里传来阵阵哭天喊地的呼救声，你们快去救孩子们吧，我们保证不跑，快去吧。人犯们突然停住脚步，对压着他们的武警官兵们说，救人要紧。指导员钱永存果断地下令留下四名战士配合两名公安干警看守人犯之外，自己则带领八名官兵迅速冲进中学校园，参与第一时间的紧张抢救。眼前的凄惨让钱永存和战士们大惊失色，甚至一时之间不知从何着手。太多的被埋者，太多的孩子在死亡，在呼救，救命啊！一个清晰的求救声从战士们的脚底下传出，士官班长张辉循声蹲下身子，他使劲搬开一块楼板，又招呼身边的战士王熊熊帮助，两个人接连搬开两块水泥板。当他们合力搬开第三块水泥板时，一块砖头从头上掉下来，正好砸在张辉的手臂上，顿时血流如注。别管我。张辉一手挡开要护救他的一名群众，奋力与战友扛起水泥板。那个被困的学生被指导员双手抱起，哇的一声哭了出来。继续抢救。指导员指挥着战士们与在场的数百名当地干部群众和学生家长们拼命地抢救着。19时03分，刚刚完成县委礼堂救援任务的15名武警官兵也赶到了北川中学增援。这一夜，他们与县委书记宋明组织指挥的抢救队伍一起从倒塌的废墟里救出了被困学生42名。第二天，武警官兵们重新整装出发，押着17名人犯，冒着一路艰险安全地到达绵阳。几天后，一位外国记者在绵阳的临时看守所看到了这群从死城中走出的人犯，奇怪地发现他们住的地方是灾区最豪华最安全的地方。外国记者问在押犯说，你们没有想过半途逃跑吗？在押人犯们这样回答外国记者，我们为什么要逃跑？有武警看着我们，比哪个地方都安全。政府给了我们第二次生命，我们为什么再跑？后来，这件事情还登在了国外的报纸上。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在大地震这样的大灾难面前，也有悲喜交加的故事，或是亲人重逢，或是奇迹般获救。 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何建明所著的《生命第一：512大地震现场纪实》，本书已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殷超，录音梦梦，制作人张雅娇。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公元2008年5月12日，这个日子注定要被人类历史记住。这一天的下午2:28，四川省汶川县突然地动山摇，瞬间天昏地黑。里氏8.0级大地震，中国的大地都在震动。许多人不想重现汶川大地震的灾情，是因为人的生命在那一刻变得极端的脆弱与痛苦，无助与悲痛。然而，正是在这样的大变故中，才更能显出生命的顽强与尊严。512汶川大地震10周年，纪实传奇隆重推出《生命第一：512大地震现场纪实》，向生命致敬。 13号，武警消防员在北川县城将一名被困在幼儿园废墟中的男孩救出，男孩伤势较轻，眼角有擦伤。他看到武警官兵后，亲切地叫着“警察叔叔”，望着对自己进行简单救治的护士喊“阿姨”。周围的救援人员都因为孩子的乐观而高兴。这时，一位在旁边工作的志愿者听到男童的声音后，停下了自己的工作，突然用哽咽的声音叫了一声儿子，而那个孩子欢欣地喊了一声爸爸。爸爸，这是你爸爸？在场的人无不惊奇。孩子说，是我爸爸。原来这名志愿者正是受伤男孩的父亲，他在自己孩子生死未卜的情况下毅然参加了救援行动。他抱着儿子哭着诉说着，我以为自己找不到亲人了，所以才作为一名志愿者留在城里的。我一直觉得这样会感觉自己像是跟孩子在一起，或者救了别人的孩子就等于在救我自己的孩子。谁知道我真的找到了自己的孩子。在这悲情之中，已有悲喜交加的故事。宣传部副部长郭志武也告诉了我一件死城里的传奇事。他的一个亲戚的孩子也在县城幼儿园，这个幼儿园共有52个孩子。由于地震造成幼儿园后面的山体滑坡，巨大的石流将整个幼儿园瞬间推出100多米。难以想象那一幕。所有家长都知道自己的孩子不可能活着了。然而，偏偏有几个稚嫩的生命留了下来。其中，3个孩子存活的情景，令人不可思议。郭志武的亲戚在废墟上寻找自己的孩子时，发现一堆废墟上有一个2岁多的女孩正在用小手刨什么。于是飞步上前抱起那孩子，结果发现 孩子身旁还有一个3岁的孩子露出了头顶，而这正是郭志武亲戚的小宝贝儿。这个3岁的孩子是那个2岁的小女孩用小手刨出来的。令人惊奇的事情还有，在幼儿园的废墟上寻找的人，在废墟的一个不注意的地方，居然见到了一张未损坏的小床。上前一看，小床上居然还躺着一个睡熟的孩子，抱起来一看，娃娃是安然无恙。郭志武还告诉我一件事情，在县委大楼后的一座500多米高的山峰上，那一天有一位老农赶着一头牛正准备回家，突然山崩地裂，那座500多米的山峰瞬间像掉了坐垫似的滑向地面，整个山体朝县城边的一条河道倾泻而下。那赶牛的老农只觉得眼前一晃悠，双腿忽地软倒在地。当他清醒过来时，发现自己竟然在河沟沟里，回头一看，老牛同样安然无恙地在那儿吃着河滩上的嫩草。老农再回头看看周围，冷汗顿时湿透全身，这县城咋全塌了？13号和14号是北川县城的最紧急的抢救时刻。按照专家对人的生命的通常测验，一般人的生命在废墟里能够坚持72小时，也就是说过了这个时间段，除非特殊条件，很难有生命成活。采访那些生还者，他们都告诉我一个情况，一些大震时倒塌的楼房和废墟之中，开始几分钟或十几分钟里，许多人并没有死，但相当多的人没有多少时间就被闷死了，他们主要是被弥漫不去的尘埃扼住了呼吸道。而另外一部分遇难者，则是在大震瞬间身体受伤，导致外出血和内出血，他们的生存时间一般不超过一夜。抢救越早越能逃离死亡，这是死城留给北川人仅有的短暂时间。没有工具，没有人手，县委为了不让生还者在死城内继续面临余震和泥石流等危险的侵袭，多数活下来的人被及时撤出了县城，并且有组织地向绵阳方向转移。留在县城进行抢救的都是党员干部和一些年轻人及志愿者，他们难以完成大规模的搜索，因而那些仍然被埋在废墟里并依然活着的生命，他们全靠自己的能力和13到14号先后赶到的武警解放军官兵的抢救了。他们是死城的最后撤离者，他们的生死面临着更大的困难和考验。有几个人和几个场景永远无法在人们的记忆中抹去。一个是3岁男孩，他叫郎征。5月13日凌晨，解放军某部政委带领一营官兵率先到达老城区幼儿园展开救援。叔叔，救救我！一级士官陈德勇循着声音钻进废墟里的一块红色铁棚盖下，发现一个小男孩被2块巨大的水泥板夹在中间，他的脚被卡住了，身上还包裹着午休时的被褥。这个男孩就是郎征。我要妈妈，我要奶奶！孩子突然哇哇大哭起来，陈德勇一边安慰他，一边和战友们用手抠开小郎征头部四周的瓦砾，又找来木棒钢锨，把他身边的水泥板一点点撬开。陈德勇趁机抱起孩子，另外2名战士护住他的头，小郎征终于被救了出来。 战士们赶紧用一条止血三角巾将受伤的小郎征牢牢固定在担架上。快送医务站！官兵们刚抬起担架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躺在担架上的小小郎征忍着疼痛慢慢抬起右臂，向救出他的解放军叔叔敬了一个少先队礼。他的这个举动，生命的敬礼，感动了全中国。小郎征代表了北川孩子的那份可爱与早熟。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另一个北川孩子叫宋新义，他的故事是从5月13号凌晨开始的。刚刚赶到北川县城的解放军某部红军团的装备处长武泰国带领修理连官兵正在城内搜索幸存者，突然有一个稚嫩的声音将他们吸引过来。是个孩子，你叫什么？解放军官兵惊喜地发现废墟里有个孩子。我叫宋新义，你妈妈呢？ 妈妈在这里。 小女孩告诉解放军她和妈妈在一起，但是妈妈已经没有气息了。赶快抢救，武泰国命令道。官兵们立即投入战斗，但废墟的活动性非常厉害，大家只能轻轻刨着瓦砾。当官兵们一层层扒开废墟时，顿时被眼前的一幕震撼了。小心翼的双腿上压着一名年轻女子，她一手护在心翼的左腿上，另一只手则扶着身边的一个年轻男子。他们是我的爸爸妈妈。女孩哭了，哭得无比伤心。原来是爸爸和妈妈用双臂搭成的生命屏障才使她幸免于难。官兵们感动得个个流着眼泪，带队的武泰国处长哽咽着下达命令，一定要想办法救这个孩子。于是八名战士用铁镐戳，用钢钎撬，用手拽，始终没能搬动压在心意母亲身上的混凝土石板。天渐渐黑了下来，大雨像发了疯似的一个劲儿狂泻不止。你饿吗？小心意点点头。战士王素满把牛奶喂到他的嘴里。我们来讲故事吧。雨夜之中，战士们开始搜肠刮肚地轮流讲故事，他们怕他熬不过这漫长的雨夜。天亮了，雨停了。5月14号一早，他们和大连专业搜救队一起齐心协力，终于将小心翼抢救出来。官兵们抬着担架快速向山上的救护车冲去。前面的人让开让开，他们边跑边喊，抬着小心翼向山上的救护车一路狂奔。李月，11岁的北川女孩，她已经是懂得长大后自己想干什么的孩子了。她想成为一名舞蹈家，可是大震使他的这一愿望不能实现了。5月13日凌晨，某部参谋长严俊安带领一营的官兵首先进入北川县城新城区屈山小学展开救援。一个小女孩在呼喊救命，她就是李月。 即左腿被教室的后墙死死地卡住，官兵试图搬走他身上的水泥板，但没有成功，然后在墙上打洞，预备将女孩的腿挪出来，可还是不行。到14号中午，已经过去20多个小时，孩子的生命非常危险。参谋长严俊安提出了一个最有效，但却是最残忍的建议：咬人不要腿，截肢。要命还是要腿呢？李月听解放军叔叔在商量这个决定，便随口冒出了一句话：叔叔，我喜欢跳舞，长大后我要跳芭蕾。官兵们都愣在了原地，参谋长严俊安更想扇自己的耳光，心里是说不出来的滋味。最终官兵们默认了李月的要求，他还是个孩子，他的路还长，截肢的建议被否定。可他们仍然没有别的办法能把小月月救出来。时间一小时一小时的在过去，孩子的生命还能维持多久呢？5月15日，海南消防官兵来了，海军总医院来了，昆明总医院来了。这雄厚的实力让现场的人有了些许安慰。这时距离李月被埋已70多个小时，频繁的余震随时可能发生，危在旦夕的楼板每分钟都可能塌下来。专家们最后研究的结果仍然是只有截肢才能救出孩子。李月哭了，所有的救援人员都哭了。炮营营长陆一斌用雨衣轻轻裹住李月，遮挡住他的视线，他不想让幼小的李月见到那残酷的瞬间。医生开始动手，他们的手都在抖动，眼泪流在锯子上。终于上午11:30，手术结束。李月终于被解放军战士抱着从黑暗的废墟里出来，一缕阳光照射在他的脸上，孩子的下肢用厚厚的白纱布裹着，他的左腿没了，但是他的生命从死城里获得了重生。绵阳市抗震救灾指挥部透露，至15日，重灾区北川至少有700名被埋群众成功获救。他们在死城里与死神做了最艰难的战斗，他们最终成为生命的胜利者。宋明书记和金大中县长站在县城外的公路上，已经不愿多看这座曾经让他俩热血沸腾、期待好好干出一番事业的城市。他们的内心有太多的悲伤与痛苦。尸体与各种消毒药水的气味弥漫着这个已经死去的城市，但他们不甘心，也没有放弃，因为亲人、解放军和武警及国家救援队，还有许多知名不知名的志愿者，都在废墟里搜索与寻找着生命的种种可能与奇迹。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这一天是5月16日，距离毁城已经是第四天了。北川县毛坝小学4年级学生魏新玉和他的两个小伙伴却遇到了奇迹。地震发生后， 我们一直找不到孩子。魏新月的妈妈天天以泪洗面，我也始终不愿意相信女儿会这样消失了，所以我们就抱着一线希望到城里去看看。16号这一天，魏新玉的父亲再次来到女儿就读的学校教学楼前，看到早已成废墟的那个地方，父亲的心都碎了。他情不自禁地大声叫喊女儿的名字，一遍又一遍。没想到奇迹真的出现了，老魏竟然隐隐约约听到了女儿的回答。他说，一开始我都以为听错了，我就继续喊，这一次才确认真的是女儿在回答我。父亲魏鹏泪流满面，急忙喊来现场的救援人员。救援队员发现与魏新玉一起活着的还有两名同学，他们是怎样度过这4天4夜的死城生活的呢？小魏新玉被救后告诉大人，他们三个人被困的几天里都是在黑暗中度过的，可他们没有怕过，相信有人会来救他们。特别是小魏新玉表现最突出，他不断地寻找话题和两名小伙伴说话，鼓励他们坚持。被困的空间特别小，三个人就挤在一起，一动也不能动。虽然没有食物，但他们咬着牙坚持了下来。当我听到我爸爸在叫我时，我心都要跳出来了，所以就拼命地喊了起来。小魏新玉这一喊，真的喊出了三个生命的奇迹。获救后的那一刻，魏新玉说自己不饿，而等到清洗消毒后，他忽然开始猛吃东西。医护人员说，我们都不敢给他太多东西吃，怕一下子真撑坏了他。但孩子吃得特别香。魏新玉说，我真的太饿了。他天真的样子让谁见了都会开心的微笑。同样是5月16日，海南救援队在这座死城里同样创造出一次成功救出三名被困者的生命之歌。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海南救援队是如何救出这三名被困者的呢？汶川地震救援还有哪些奇迹发生呢？明天同一时间，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何建明所著的《生命第一，512大地震现场纪实》。本书已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英超，录音梦梦，制作人张雅娇。 大家好，我是北京电台的主持人英超。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节目近期播出由我演播的长篇纪实文学《生命第一》。其实这本书对于我来说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意义，当年汶川地震发生时我恰巧在成都，所以说对这一次事件感受极为深刻。这本书写得也非常好，比较客观地再现了当时的很多场景和故事，那么希望加上我的演播能给这部作品加分。在此也特别感谢本书的作者何建明先生以及纪实传奇节目编辑我的同事张雅娇。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

北京时间10点整，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想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谁是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少年苏峰塔性格内向懦弱，是同学圈中的怪人，但他有心目中的女神校花张盼玉。苏峰塔的几个朋友的平静生活因为校花张盼玉的失踪而终结。苏峰塔在能救张盼玉的时候自私地想独自拥有她，当他无法控制局面后，更大的阴谋铺天盖地而来。十几年后，张盼玉失踪案的主谋苏峰塔少年时的朋友早已成为固若金汤的英雄联盟。苏峰塔为了救赎与自救，开始向罪恶发起挑战。著名新派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全新力作《完美罪恶》，欢迎收听。 上集当中说到，在雨中寻找虎皮的苏峰塔无意间看到了躺在阁楼的张盼玉，还看到了一个身穿龙袍头戴布彩的神秘人。之后苏峰塔大病了一场，几乎昏睡了一周。来到学校这一天，江沃等四人约定给左文过生日。那边冯琛和左文已经开打第三局，冯琛有意让着左文，左文赢了两局显得兴高采烈。江沃把话题拉回来， 对了，上次说的小混混啊，就是在202路公交车站见过张盼宇的家伙。 哦，怎么了？ 不见了。 江沃喝了一口水说， 这几天啊怎么也找不到，本来还想说服他去见警察。 这时乒乓球桌前响起左文的笑声，他一个扣杀把球抽到了冯琛的脑门上，砰的一声响，箭一般弹射到墙上。冯琛揉着额头龇牙咧嘴的模样惹得左文一通狂笑。江沃咕哝道， 笑得那么放荡。 左文好像听见了，回头瞪了江沃一眼。放学后四人结伴给左文庆祝生日，不过原先的计划临时发生了改变。冯琛忽然宣布，之前大家凑的份子钱专门用来给左文买礼物，而吃饭则由他一人做东。更没想到的是，他请的居然是一顿西餐。苏峰塔第一次来到这种地方，餐厅四周的墙壁贴着柔和的金黄色锦缎。落座后，冯琛挺直背起，驾轻就熟地向侍者打了个手势，侍者屈步向前。冯琛吩咐道， 请给这位女生来一盘金枪鱼色拉和一杯冰镇咖啡，给我来一杯鸡尾酒，再来一个多层三明治，要鸡肉的，多放些蛋黄酱和银鱼，再来杯马提尼酒。 然后他看着江沃带有挑衅意味地问， 你吃什么？ 江沃的笑容有些僵硬，视线从冯琛脸上移到苏峰塔脸上说， 我和苏峰塔各来一份牛排怎么样？ 苏峰塔说， 行啊。 进了西餐馆点牛排总没错。冯琛阴郁地笑一笑，试着转身离去。听着悠扬的背景音乐，左文忽然说， 正好凑一桌麻将，吃饭前打几圈开开胃。 知道他是开玩笑，大家轻声笑起来，气氛好了许多。江沃问， 冯琛发财了？ 听说冯琛一直在做生意，起初并不显山露水，先用极低的价格卖 VCD 光盘， 又因为学生们没有 VCD 机，他适时推出了出租碟机业务。然后他开始贩卖二手 VCD 机，并在 VCD 的热潮达到巅峰的时候将货物全部清仓。冯真的爸爸是老股民，大部分资金赔光了，账面上剩下的全是套牢的股票。但他发现儿子对股票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冯母本来就对冯父买股票的行为深恶痛绝，发现儿子也一脚陷进来更是生气。所有的纷扰结束于那一年的六月。始终没有提出买股票的冯琛突然在一天的晚饭桌上要求买进四川长虹和深科技这两只股票。冯父毫不客气地指出，股票已经涨得很高了，你狗屁不懂，千万别犯老子的毛病，免得你输的屁股挂零的。对此冯琛耐心回答了三句话。第一句， 买股票的钱是我自己的，只是借用你的股东卡。 第二句， 股市已经迎来了主升了。 第三句， 我要在一年之内赚够出国留学的费用。 冯父居然同意了，与其说是赌徒心理作祟，不如说被儿子的眼神镇住了。随后大盘趋势图以惊人的斜率迅速上扬，四川长虹成为龙头品种，以它为代表的绩优股展开飙升行情，深科技等股票也是牛气冲天。冯琛入市的6月份到8月份，股市出现了两波明显的主升浪，大盘指数几乎翻了一倍，以摧枯拉朽之势跃升到顶峰。在那两个月中，冯父天天处于震惊状态，令他目瞪口呆的原因，除了儿子建立的辉煌业绩，更因为儿子的态度。冯琛表现得极为冷漠。冯父以为，只要是个人，在如此疯狂的热潮中，都应该感到狂喜。以前，冯父自己的股票偶尔涨 20%， 他都会觉得自己是神，拥有无穷力量。但冯琛出奇的漠然，尽管他的账面利润已经翻了三倍。冯琛超出了父亲的理解范围，父亲望向儿子的眼神不是感到得意，也没有欣慰之情，而是恐惧。侍者将个人点的菜依次送到桌上，苏峰塔笨拙地拿起刀叉，学着姜沃的样子慢慢将牛排切成小块，叉起的牛排上连着血丝，据说这样五分熟的牛排口感最佳。苏峰塔却有些后悔，应该像冯琛那样点一份鸡肉三明治。左文的菜也不错，他插起一只小虾，蘸了点酱油，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大凡少男少女吃饭聊天，话题无外乎哪个同学又买了什么时尚玩意儿，或者听说谁的老爸升官了，谁的老爸赚了多少钱，开着什么车去哪里旅游，拍了什么样的照片，以及最近的电视剧情节，还有哪位歌星出了新歌，哪些明星闹了绯闻。然而这些话题在这四个人的嘴巴里几乎绝缘。他们这个小圈子非常奇特，彼此之间性格差异颇大，却能坐在一起，相互之间既显得冷漠隔阂，却又似乎有种异样的亲密。忽然响起一阵铃声，众人愣了一下，只见冯琛从屁股兜里拔出手机，起身走到门边。餐厅的侍应生齐刷刷地看着他，就连旁边的食客也都投以关注的目光。左文低声惊呼，冯琛这家伙太能装了，买了手机居然都不吭声。江沃嘴角上扬，淡淡一笑，侧脸问苏峰塔， 牛排的味道怎么样？ 有点生。 苏峰塔照实回答， 吃不惯。 苏峰塔顺势放下刀叉，不想再吃了。左文从来没拿正眼看过苏峰塔，此时更是不屑， 去，点了又不吃，浪费。我还是回家泡方便面吧。 苏峰塔结结巴巴地说。或许因为他的神情过于认真，左文一下子没忍住，扑哧一声笑了，江沃也笑起来。苏峰塔涨红了脸。冯琛返回座位，喝了一口酒，问：“ 什么事儿啊？这么高兴？” 左文用刀叉指了指苏风塔，喘着气，另一手捂住肚子。江沃问：“ 左文，你大姨妈来了？滚！ 嘘，这是高雅场所。”冯真只是默默地啜饮杯中酒，始终没有动刀叉。左文终于控制住了笑意，用胳膊肘碰了冯真一下，拿腔作调地说：“ 真哥哥，你好有钱啊！那我要美容的费用就靠你了。” 冯琛说：“ 江沃更有钱，他爸爸做一次手术光是红包就一大笔，遇到高级手术万二八千的是毛毛雨。” 冯琛语气阴阳怪气的。江沃没理会。冯琛扭脸看着左文：“ 再说你已经够漂亮的，还要美容？” 左文怔了一下，露出羞涩甜蜜的表情：“ 我真的漂亮。” 江沃冷不丁插话：“ 仅次于张盼雨。” 气氛霎时跌入冰点。冯琛清了清嗓子，有意不去看左文的脸，苏风塔也将目光躲开了。江沃低头切牛排，突然听到当啷一声，左文把刀叉扔进盘子里，怒气冲冲走掉了。冯琛迟疑片刻，起身去追。江沃似笑非笑地喊：“ 哎，别忘了买单。” 然后他伸手把冯琛的盘子拉过来，里边的三明治根本没动。江沃挥刀从中间一分为二，一半给了苏风塔。“ 哎，你知道吗？要日行一善，咱俩现在就解决一个。” 苏风塔咬了一口三明治，这才感觉西餐名不虚传。孙刘花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儿子的话突然多了起来。自从那场病好了以后，苏风塔的嘴里经常莫名其妙冒出一连串词句，说的时候并不看旁边的人，而是对着某个影子讲话。至于说的内容，孙刘花却听不清楚。有时说着说着，苏风塔又突然卡壳，一个字儿都蹦不出来，好像脑袋里边装了个水龙头，而且那个水龙头出了毛病，该出水的时候一滴都没有，该拧紧的时候却哗哗的流。孙刘花及时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丈夫，苏卫早就发现了，只是在静观其变。这天晚饭，苏风塔又开始询问邻居家的事儿，他总是不厌其烦地打探左邻右舍的家庭内幕，完全不像他应该关心的。“ 黄老头为什么哭起来没完啊？” 苏风塔问。“ 黄老头快八十了，住在苏家的东边，家里还有一个五十来岁的儿子。”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的小说《完美罪恶》，欢迎您继续收听。 黄老头的儿子有癫痫，一犯病黄老头就哭。 孙刘花轻声细语地回答。“ 南花街那个女人真的有神经病？” 苏风塔接着问道。“ 她为什么喜欢哀乐？” 苏风塔说的是街上有名的疯女人瑞莲，大约三十来岁，原本是戏曲演员，据说感情上受了刺激变得疯疯癫癫，人倒是长得有模有样，就是笑容阴惨惨的，经常半夜三更在街上游荡，路人撞见无不惊恐躲闪。他还常穿着一件古旧的戏袍，有时白天出来吓人，无论遇到谁就咧开鲜红的嘴唇冲人家嘿嘿一阵阴笑，有人被吓得受不了便散播谣言说瑞莲的嘴唇沾着血，他吃了死娃娃的肉，牙齿是绿色的。对于苏风塔的问题，孙刘花正考虑如何回应，苏风塔却忽然沉默了，眼神涣散，思绪不知飘到哪里。苏卫看了看苏风塔，又和孙刘花对视一下，两人将视线错开。孙刘花试探地问：“ 小风，你想说什么？” 苏风塔盯着前面的碗，碗里的米粥还是那么多。 苏峰塔说，我在街上碰到过瑞莲，有一天傍晚他堵在我面前，抬起胳膊，袖口的金丝边亮闪闪的，像宫殿里的女人。那天瑞莲一点都不疯，告诉我说那件衣服是祖上传下来的，本来是让他结婚的时候穿，可是等啊等啊，他想嫁的人却爱上了别人。 那女的是疯子，你听她想说什么。孙刘花忍不住抢过话头，苏峰塔仍然盯着碗里的米粥继续说下去。 瑞莲比咱们都清醒，她是装疯卖傻，装疯是装给自己，卖傻是卖给别人。 行了，苏卫一锤定音，吃饭的时候别说没头没脑的话。苏峰塔站起身，孙刘花忙问，你干什么？ 回房间。 你还没吃饭呀？ 我不饿。 苏峰塔挪开椅子离去。孙刘花忧心忡忡地看着丈夫，苏卫的喉咙里发出咕噜声。孙刘花端起苏峰塔的碗追到儿子的房间，他一坐下来便开始抹眼泪，这一招屡试不爽。苏峰塔一见母亲流泪就没有办法，母亲只是默默地哭，用手绢擦着眼睛，一个字儿都不说，这种压力是可怕的。于是苏峰塔开始吃饭，吃着吃着他忽然笑一笑，孙刘花出了一身冷汗。 小峰，你到底怎么了？我困了，想睡觉。 作业写完了？ 不想写。 苏峰塔躺到床上又补了一句， 我不考大学了。 孙刘花一惊，但不敢多说什么。阁楼亮着一盏昏黄的灯泡，穿着龙袍的人俯身在床前，脸上依然遮着不彩。张盼宇静静躺在那里，白净的面庞没有表情，头上的金属帽子泛起光泽。张盼宇突然睁开眼睛，正在屋顶窥视的苏峰塔四肢一缩，随后意识到张盼宇不可能发现他，蓄积了足够勇气，再次侧过脸将目光投向阁楼。入眼是亮黄色的龙袍，那人的后背挡住了苏峰塔的视线，张盼宇置身于阴影中，只能看到一条手臂，还有手臂一端连接的输液管。床边的设备仍在运转，红色与绿色的波浪线缓缓交错起伏不定。苏峰塔将视线转移到玻璃缸中，里边的沙粒似乎多了一些。这时苏峰塔忽然听到了啜泣声，他惊慌失措，难以承受张盼宇的哭声。龙袍人的声音大了一些，盖住了哭泣声，痛吗？随后又变成了嗡嗡声，哭声慢慢消失了。龙袍人拿起一件工具，苏峰塔将整张脸紧贴在玻璃窗上，终于辨别出来那是一把螺丝刀。张盼宇头上的金属帽圈共有四颗螺钉，龙袍人用螺丝刀拧动起来，先把额骨上的两颗螺钉拧了拧，然后是头颅两侧的螺钉，却不知龙袍人是在拧紧还是在松开螺钉。龙袍人的声音传来， 别着急。 张盼宇没有回应， 会有那一天的。 张盼宇仿佛睡过去了， 这就对了。 龙袍人终于从床边转过身，张盼宇出现在苏峰塔的视野中。苏峰塔这才惊觉，张盼宇的眼睛正对着他。苏峰塔的脑袋猛地往后一仰，动作极为怪异，脖子仿佛扭断了似的。张盼宇一动不动，静静望着天窗，他仿佛在微笑。直到苏峰塔逃回自己的房间，仍然感到一片恍惚。张盼宇真的在笑吗？或许只是灯光的影子映在嘴角勾画的线条而已。张盼宇的眸子清澈透明， 溢着晶莹的露珠。或许他已经没有感觉了。从那以后，苏峰塔一次次爬到屋顶窥视阁楼里的张盼雨，但不是为了破解谜团，他那虚弱的内心本就承载不了强大的疑虑，索性抛开迷惑，自己骗自己。除了最初的恐惧和好奇以外，他的心里充满了纯粹的向往，那是一种希望之火重新燃烧的喜悦，尽管罪孽感超过了喜悦。这样的日子，苏峰塔只要将目光投进天窗，就能看到张盼雨。张盼雨永远在那里，只为他一个人存在。当苏峰塔第六次登上屋顶，内心的纯洁欲望让他平静下来。他用温润的目光笼罩着张盼雨，四肢百骸充满了静谧的幸福感。他觉得自己正沿着泥沼往上爬，在他身后仍然是漫天石浪，像惊飞的鸟群一样腾空而起，碰撞旋转，发出嘶嘶的气流声。但那石浪距离自己越来越远，他几乎听不见也看不见了。在他的人世中，只有张盼雨。下集当中，一直在阁楼天窗窥视的苏峰塔终于不再只是窥视，而是决定进入阁楼。在偷偷潜入的尝试失败后，他找到了妈妈孙流花摊牌。在儿子说要报警的威胁下，孙流花帮苏峰塔打开了阁楼门上的铜锁。 少年苏峰塔性格内向懦弱，是同学圈中的怪人，但他有心目中的女神校花张盼雨。苏峰塔的几个朋友的平静生活因为校花张盼雨的失踪而终结。苏峰塔在能救张盼雨的时候自私地想独自拥有她，当他无法控制局面后，更大的阴谋铺天盖地而来。十几年后，张盼雨失踪案的主谋，苏峰塔少年时的朋友，早已成为固若金汤的英雄联盟。苏峰塔为了救赎与自救，开始向罪恶发起挑战。著名新派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全新力作《完美罪恶》，欢迎收听。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Morning has broken like the first morning, Blackbird has spoken like the first bird, Praise for the singing, Praise for the morningPraise for them springing fresh from the world. Sweet the rain's new fall, sunlit from heaven, like the first dew fall on the first grass. Praise for the sweet